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-103985013124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是与是，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，听书。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，是同学圈中的怪人，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。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。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，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，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。十几年后，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，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，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。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，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。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《完美罪恶》，欢迎收听。 上集当中说到，秋兰在苏家找到了几张记载着某些数据的纸张，准备带着这些资料去香港。在机场，他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，居然是苏峰塔。苏峰塔提出要用更多的资料换取秋兰所知道的相关研究内容。他们用活人做实验的时候，难道没有人管？苏峰塔问。只要做得巧妙，可以钻空子。秋兰说，医疗行业是一个极复杂的世界，譬如每一种新药都要经过严格的实验过程，最终用到人身上时仍然有可能出现不稳定的情况。具体到他们创造的那种整形美容技术，针对的是一个一个独立的人，也就是说只有需要美容的人才会成为风险承担者。你刚才说做得巧妙是什么意思？就拿张盼宇举例吧。秋兰扫了苏峰塔一眼，似乎不想刺伤他。你说。苏峰塔平静地看着秋兰。当年的实验中，张盼宇虽然头上戴着支架，体内输入药物，但没办法证明江森阳正在进行非法实验。因为有些疾病的确可以这样治疗，医生的技术不同，只要监管方面稍有疏忽，就给所谓的医师创新技能钻了空子。江森阳只要保证在实验过程中张盼宇的身体机能健全，也就是说只要病情控制住不再恶化，甚至有些检测指标处于良性发展阶段，那就很难认定他在犯罪。即使出现了微小的漏洞，医生可以用病人有特殊体质掩盖过去，也可以转移责任，以病人服用了其他药物为名逃避审查。甚至有些病人出现了严重的过敏症状，病人家属表示疑问，监督部门强行介入也无法立刻对医生采取什么措施。这里边既有监督者的立场和利益，也有客观原因。因为人体实在太复杂，有些检查程序在漫长的时间里最终不了了之。既然如此，以江森阳的智力完全可以找到避险方法，为什么还要采取绑架、囚禁、非法实验的方式？苏峰塔的眼里浮起一团雾气。因为他的实验失败了，而且一败涂地， 秋兰说，怎么回事？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先告诉你，在理论上他们是如何完成这个过程的。秋兰说道。秋兰所在的机构长期以来关注着这项技术的发展，早在姜森阳开始实验时，理事会便派出了第一代专员，将目光对准了姜森阳。姜森阳研制开发的活体仰脸技术突破了人体整形的局限，经过前期复杂的实验，一旦成功，客户做脸部移植手术会更加简便，而且效果奇佳。理论上的程序是这样的，客户先通过经纪人预定，然后医生派人到全国各地寻找脸型，主要是偏远地区散落在犄角旮旯永远无法出头的女孩，把他们骗到医院进行检测，看看脸部的主要特征是否接近客户，血型是否合适，血质是否优良，接着对受害者实施清洗，结合药物和电子设备清洗受害者的记忆，修改受害者的年龄、住址、家庭背景，从此受害者生活在幽闭环境中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这一套工作结束后，医生便在合适的时机把受害人的脸部切割下来，放进养颜水中进行修复和培养。这种养脸过程十分繁杂，为了确保以后移植到客户脸上没有排异反应，医院反复用受害者的脸部做实验，经过无数次论证检验，再把切割下来的脸部从养颜水中捞出来，植入受害者的腹部进行体内深入培养，用自己的身体培养自己的脸，这就是魔鬼姜森阳的突破性构想。这个时期的手术一般是两个受害者同时进行，他们的血型、血质以及脸型都一样。无脸的受害者躺在营养室中，通过各种营养液延续生命，他们每天昏睡，就像一个巨大的生物机器，而他们的脸则在自己的腹部慢慢修复，不断补充营养。理论上，经过一个月的体内深入培养，魔鬼医生再从受害者腹部把脸取出来，两张脸互换，甲女的脸植入乙女，乙女的脸植入甲女，这样的话，两个人同时得到对方的脸，以此检验有没有排异反应。因为不是普通的医学植皮，需要在五官细节上精益求精，有的受害者换过脸以后表现正常，接下来便对局部进行加工修整，就像大师完成一件精美的玉雕艺术品，完美无缺。当然也有受害者在手术进行中便出现排异反应，成为可怜又可怕的无面人，血管膨胀，流血不止，但残忍的医生为了得到精确的实验数据，只是强行把血止住便结束了手术。从那以后，无面人便生活在恐怖与痛苦中，直至死亡才得到彻底解脱。姜森阳的初期实验对于受害者的选择并不严格，只要符合基本标准，就用那女孩做活体仰脸实验。秋兰说，她的初期实验失败，就是因为无法解决排异反应。苏峰塔低喃，是的。秋兰说着又转脸看了看咖啡厅的入口。我想起来了。苏峰塔眯缝着眼睛，冷冷地望着窗外的天空。是吗？秋兰问。我上学的时候，报纸上登了一条新闻，很恐怖，引起了轰动。无面尸？对，尸体被肢解，装在塑料袋里。死掉的是个女孩，年龄符合姜森阳的选择标准。只要是无面尸，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姜森阳干的。对了，那女孩的腹部的皮肤上有个十字形疤痕，那就确定无疑了。秋兰深喘一口气，女孩的腹部曾被割开，放进了她的脸。苏峰塔眼神飘忽，瞬间时光倒转，回到那个阴霾的季节。姜森阳失败了多少次， 目前已经无法推测。假如江思阳没有横死，按照他的理论程序，张盼宇的记忆被清洗以后，即将进入下一个阶段，活体养脸。想到这里，苏风塔不由得攥紧了双手。什么样的人才能创造出如此残忍的技术？苏风塔冷冷地盯住了秋兰。你们着急得到这项技术，是为了发扬光大吗？秋兰摇摇头，苏风塔冷笑一声，哼，一旦成功，可以拥有全部的市场份额，无法想象的财富。你们能控制住贪欲，但问题就在这里，那项技术不可能成功。秋兰的声音变得低缓，哦，那只是魔鬼的疯狂念头，是一种病态的妄想。但你说理论上行得通，实践中未必走得通。为什么？我刚才说了，就是因为人体构造非常复杂。你的意思是，排异反应，难以修复的受损细胞，简单的说，不兼容。有些东西是上天赋予的，可是总有人妄想充当上帝的角色。苏风塔低喃。秋兰再次将目光投向咖啡厅入口，一群客人走进来，有两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咯咯地笑着，笑声吸引了秋兰的注意。苏风塔的脸转向另一边，望着窗外。秋兰收回目光，看看手表说，我该走了。苏风塔没有回应。秋兰瞥了一眼桌上的纸袋，抱歉，我掌握的情报就这么多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《完美罪恶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我完成了自己的任务，以后不会回来了。苏风塔依然沉默。秋兰说，至于你怎么对付他，是你的事。我提醒你，将我很难打败。我掌握的那些情报，是我给自己留的一条退路，只能在关键时刻自保，并不能威胁到他。秋兰迟疑一下，用更低的声音说道，比如他伤害骆子轩，从头到尾都没有亲自动手，甚至没有和骆子轩正面冲突。我只知道他把骆子轩推到了竞争对手的医院里，利用竞争对手害的，说明他精通完美犯罪。就算你进了江沃的办公室也没用，最好的防范措施就是不留痕迹，他可以应对任何一次突然搜查。苏风塔显得心不在焉，似乎根本没有听。秋兰拿起桌上的纸袋塞进皮包，起身说，或许你有更好的策略，祝你成功。他没等苏风塔说什么，匆匆离去。飞机升空，秋兰悬着的心放下了，看着下边的城市渐渐缩小模糊，原本以为自己会有一种解脱的惬意，却只有疲倦。几年的往事历历在目，最终化作窗外的云雾。秋兰忍不住打开皮包，拿出纸袋，赫然发现里边是一沓白纸。他急切地翻看着，随即无奈苦笑，苏风塔什么时候换掉的纸袋，他居然没有察觉。苏风塔为什么要把资料收回去？秋兰猜测着，也许苏风塔不相信他的话，以为他要继续从事非法研究，因此销毁资料。或者他想把资料当作诱饵，诱捕更大的鱼。秋兰打个哈欠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好在他的行李箱中还留了几张资料，算是这几年的工作回报吧。他望着天空，天空则以虚无回望着他。大明园在城市以北，距市中心约20公里。大明园最有名的是一座寺院遗址，据说是明朝修建的。 出租车驶入一条砂石路，苏峰塔靠着椅背闭目养神，他的书包里装着那个资料袋，脑海中回荡着秋兰说的话。车子经过一座石桥，苏峰塔打开车窗，享受着清凉的风。出租车停下，再往前便是石阶路，苏峰塔顺着蜿蜒的石阶慢慢走上去，坡上有一大片开阔地，一道山门歪歪扭扭地耸立着，石头墩子和砖塔被风雨侵蚀，到处是斑驳陆离的景象。穿过石门，已近黄昏，苏峰塔站在坡顶极目远眺，距离坡顶大约一公里有座墓园，江森阳的墓便在那里。江沃恐怕猜不到，苏峰塔的藏身之处就在他父亲的墓地附近。苏峰塔从坡顶下去，20分钟后，他走进一座村庄，四茂兄弟也住在这里。他们租了一座小院，四个兄弟住大房子，苏峰塔独自住在隔壁的小房子。院子角落还有间石屋，用来堆放杂物。虽然在潜逃期间，那四个家伙却躁动不已，若不是苏峰塔把他们压制在身边，早就出去惹麻烦了。狼此不可久困，苏峰塔深知这个道理。此处环境清幽，苏峰塔把虎皮带到这里精心照顾，但猫太老了，度过最后的平静时光，寿终正寝。这是一栋高档住宅，正面为雪莲色，在矮子杉树篱与参天的木兰树后面有一个唯有栏杆的高高阳台。黄昏，苏峰塔穿过铁栅栏大门，沿着石板铺就的甬道向前走去。他走得很慢，似乎在欣赏周围的美景。天还没有黑下来，汉白玉石径两侧高悬的路灯已经点亮。主宅台阶上的男子显然有些不悦，但刻板的神色掩饰得很好。苏峰塔终于走到了他跟前，还没开口，对方说道：叫我丁秘书吧。哦，苏峰塔点了一下头，那么请进去吧。丁秘书扶了扶角质眼镜，夫人正在等你。 L 夫人坐在客厅沙发上，第一眼望去，苏峰塔有些惊讶，没想到 L 夫人如此消瘦。客厅只开了角落的一盏小灯， L 夫人的身影现在沙发里。她的颧骨很高，一般很少见到女人有这样的颧骨，状如枯石。我愿意见你，是因为你提到了我女儿。 L 夫人并未正眼看苏峰塔，对她来说，周围的世界只剩下空茫，每分每秒女儿洛子轩都在遥远的国度忍受着痛苦。我不能平复洛小姐的伤痛。苏峰塔坐在 L 夫人对面平静地说，不过我能让你们的心情好受一点。 L 夫人在昏暗的光线里转了一下脸，目光仍然没有对着苏峰塔。你要告诉我的事情最好是有用的。造成你女儿伤痛的不是整形医疗事故，而是一个阴谋。苏峰塔说。 L 夫人终于瞥了苏峰塔一眼，知道那场医疗事故的人并不多，以苏峰塔的身份来说，他更不应该知道。苏峰塔把一张纸放在茶几上， L 夫人低头看去，良久他抬起脸。你怎么确定玉府整形美容医院的江院长是主谋？你可以询问怡美医院的方毅，他是江沃的死对头。子轩就是在方毅那里做的手术。 L 夫人轻扣茶几，可我不明白了。这正是江沃的狡猾之处，他通过自己的竞争对手残害洛小姐，保证双手干净。可是江沃和子轩没有仇怨，如果不是为了整形，两人几乎没有交集。这个世界上你很难说会得罪谁。苏峰塔轻轻叹了口气，江沃是为同伴左文清除障碍。一提到左文， L 夫人沉默了， 但周身弥漫着一股气息，使他原本瘦削的身躯陡然变得有力。苏峰塔说，方毅肯定和他们做了交易，具体细节你一定问得出来。你告诉我这些是要达到什么目的？这也是一个交易，你让我惩罚江我。你的目标太大了，而且江我不是一个人，他的同伴都是精英，精英上面也有人，人套人，人压人。那我更不明白了，你想做什么？江沃残害了你女儿，我来替你们报仇，你凭什么？ L 夫人皱了皱眉头，凭我一无所有，凭我太低，他们看不到我。 L 夫人打量着苏峰塔，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替你们报仇只是附带利益，我要做的是我自己的事。 L 夫人沉默了更长时间，问道，你需要我做什么？帮我提供一份市政设施图纸。就这样？残害洛小姐的是三个人，我需要全部处理，所以在交易方面我也希望得到更多一些。你不会埋怨我贪心吧？你还要什么？苏峰塔把茶几的纸翻过来，背面有一行字。 L 夫人看了看，有些惊讶，她连问道，可你自己能得到什么？这就足够了。下集当中， L 夫人答应了与苏峰塔的交易，为他提供了一份市政设施图纸。苏峰塔凭借着这份图纸潜入了玉府整形医院对面的旧式园林，原来这个园林就是江沃的巢穴。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，是同学圈中的怪人，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。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。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，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，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。十几年后，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，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，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。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，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。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《完美罪恶》，欢迎收听。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，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。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， 谢谢您能来，能来看爸爸了。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，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，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，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。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，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，人直接没了，有我父母怎么办？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，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，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，我说我喂你吃吧，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，咕噔一下跪那儿了。 今晚拍案，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 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。